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干货实用。想要提前了解我们的节目预告，或者是在节目进行当中跟嘉宾来对话提问，都可以通过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来找到我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微博上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点击中间的微博二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主页，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我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只有文字的那一条是今天的直播帖。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15日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明年北京将持续的推进望京、首钢园等重点区域的交通综合治理，完善交通配套设施。明年望京区域的综合治理主要是构建一区两环一廊六园多联络的慢行休闲骨架体系。北京地铁已经从昨天开始试营业首批的便利店了。今年年内，北京地铁还将陆续的完成130处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措施开业营业，那么丰富了乘客的消费体验。现在呢，大家买东西、用东西、吃东西、喝东西，包括用药，刚才说到了，你看地铁里面都开药店了，很方便了。这方便呢，随之而来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多东西你都可以随时的获取它，但是真的适合你吗？尤其我们说用药这个方面，如果你没有用对，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冬季又到了进补的时候了，大家会觉得哇，我得补起来，我要补这个补那个。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跟弘一堂的青年医师胡时运小胡医生来聊一聊冬季进补，你补对了吗？欢迎小胡。 Hello， 大家好。 我想知道，就是进入到冬天啊，大家来找到你的时候，比方说你的病人，会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在你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错误的要求吗？ 会啊，比如说不管是来吃药还是什么治疗方法，他们都会问我是不是该补点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多吃点什么。尤其是比如说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会问，这孩子生病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么喂怎么不对了，就是他吃的会很多，然后哪怕感冒了也给很多营养特别丰盛的东西。然后还有比较极端的，就是可能说我到冬天了，是不是该给老人来点安宫牛黄？ 哎，这个听起来啊，就是是不是各位听众都觉得似曾相识啊，很熟悉，是我也想给我爸妈买，或者我爸妈自己就在买。 但其实刚才我私下里偷偷问了小胡，我说你说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真的会有人频繁的吃它，或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时候去吃它吗？他说真的会有，但是也真的会吃坏。 是的， 真的会让身体变糟糕，这件事很可怕。如果说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这些药材啊、保健品补药也好，你曾经动了念头说，哎，这个冬天我是不是应该给我自己补一补呀？今天一定要仔细的听我们的建议，好不好？我们也会给大家画很多的小叉叉，这个是不可以的，不要再去做了。它不仅不会给你补身体，反而会适得其反。世界杯同学说，听听胡医生的声音我就很开心了，虽然以上的养生品暂时我都没有安排。开心也是一个冬季进补的很重要的方子，调整心态也很重要啊。好的，今天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我们提到的冬季进补呀，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提到一些具体的，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药材或者是中成药的名称，大家觉得哎，这个适不适合我呀？我是不是吃错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弘一堂的青年中医师胡时运来交流的，都可以到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是唯一的互动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我一定要补，并不是说一进入了冬天你就亏了吧，或者缺什么东西吧， 这是大家一个传统的想法吧，就是一到了这个季节，我觉得就应该补点什么才能熬过这个冬天，或者说觉得这个时候我身体弱了，我一整年下来我这个时候补是最合适的。好多人就是包括一些不同的渠道信息，它会给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错觉。 对， 其实可能我们并没有虚，你也不太需要补，尤其是现在我们物质条件变好了，你说大家一年四季 好多人都是多的， 对，你少吃了吗？也没有，对吧？哎，为什么一到了冬天你们就想补呢？这首先是一个大的误区前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的朋友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他其实可以补啊，补一补啊，那是可以的，但怎么补的问题就很重要了。 是，首先说，先说一下，很多人其实补了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他在错误的吃了一些营养过剩的东西，他会出现，比如说肚子胀，这两天特别多，肚子胀、反胃，然后感觉，尤其吃完饭之后，感觉胃特别难受，然后口气特别重，然后很多人表现在脸上就是长痤疮，特别多。然后有的稍微重一点的口舌生疮，长口疮，烦躁、睡眠失眠，然后出很多汗这种情况，那其实很多是在你的日常饮食中，或者说你进补的这些东西已经吃过了的情况下。 说到失眠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会拿我工作压力很大呀，我生活压力很大呀，但其实真的，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小胡给他把个脉，后来发现可能也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 失眠现在确实社会压力、生活压力会越来越大，很多人是因为这方面的关系， 但它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然后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胃里面吃的东西太多，它在里面运化不 了， 对，你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刚才你提到了很多，我发现好像我周围现在年轻人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面部它会容易长痘啊，是吧？像你说的痤疮啊这之类的，然后呢，但口腔也会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口气，还有就是失眠。失眠，哎，我跟你们说，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失眠说，哎呀，精神压力好大呀，起来煮碗面吃。本来你可能就是因为你胃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它已经消化不了，负荷不了了你的身体，然后导致了你的失眠不和嘛，然后你也不安，但是呢，你往往又补了更多的东西进去，小朋友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对，很多小朋友晚上睡眠翻来翻去的，就是很不踏实这种情况，很多是因为吃饭时间太晚，而且尤其是家长可能平时工作忙，就晚上那顿弄得特别丰盛，实际上是正好相反。 因为很多家长只有晚上才有空啊，这一天里面，对吧？就可能老人在家里面也是这一天做了最隆重的一顿饭，就是晚餐，但这是不对的，也不好。 对，这样其实更影响他的食物的消化吸收，也影响睡眠。 那我们以前会听到一个概念说，大家八点以后最好就不要进食了。 睡觉之前的四个小时。 哦，就如果你真的是睡得很晚， 对， 哦，那也可以延后一点这个时间，睡前四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胃的负担太大了，你就会真的是，我们说寝食难安，你这食啊太过了的话，你的寝就很难安了啊。好的，那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个字概括，吃多了。补过了又吃多了，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可能我身体真的是有一点点虚弱，我是需要补的，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这个实际上我们要对应的去看进补嘛，补的就是有缺漏有缺少的这些地方才需要去补，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先明确了自己到底是哪块缺少了，然后缺少的是什么东西。按中医的说法呢，哪块哪个部位我们可以说是五脏六腑，就是肝心脾肺肾，然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这十一个地方。那对应的话少了什么东西，我们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分成气血阴阳这四种。那简单的说排列组合下来，每一个地方对应不同的状态，这情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呢其实更复杂，往往是比如说一个地方少了或者一个地方同时又多了，是这样的，就是虚实夹杂的这样的状态。 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呀，生活作息的问题导致它有可能一部分是虚的，一部分是过的。 对， 那这个就完全需要 医生来判断，没有办法自己自行的去解决。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单独说，比如说心气虚阳虚阴虚血虚，我单独都能给大家讲得很明白，但是就是怕大家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一一去往自己身上去对应，这个是很恐怖的。 哎，这个问题刚才我也就是跟小胡医生闲聊两句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了，我说比如说你今天说任何一个地方酸痛，我们就以腰或者是腿某个部位啊，就是关节什么的，我说听节目的各位甭管是在什么年龄段都很有可能，小朋友除外啊，就是他有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事儿，但凡他理解能力够都很有可能往自己身上你一说腰酸，他立马觉得好像我不得劲儿，对，哎，好像是我的症状，然后一说头疼啊，怎么早上会有什么症状，晚上会什么，就是我就有这个症状，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个就觉得你说什么我都不是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实际上人体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腰酸可以是肾虚的原因，可以是本身骨头肌肉的问题，就是腰椎和腰部的肌肉的问题。那我们再往里面说呢，实际也可能是痰湿，是多了痰湿聚集在腰这个位置也可能造成腰酸。 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什么症状就拼命的往自己身上去找。 一个症状引起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所以呢小胡医生给到大家的建议，第一就是不要轻易的听非医生的建议，对吧？因为他们都没有对你进行诊断，他凭什么判断你这儿虚那儿需要补啊？有任何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举任何一个例子你都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找到你信任的医生信任的医院啊，我们去看一看。那这个时候补是可以的啊。凤凰同学说不吃药不吃药，我还是吃鸡腿补比较好，你这就属于小胡医生说的第一类哦，就很有可能是吃多了补过了。但是是这样，就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觉得说，你看冬天嘛，不都说需要储存一些脂肪呀、热量啊，我怎么吃不胖呢？啊，这个我是不是得继续给我加大这个食量？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对吗？ 实际上食物的偏性要稍微弱一点，药物的偏性大一点，但它都是有偏性的，我们不管吃什么东西，它都是利用这个偏性去补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其实吃肉不适合， 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嗯，好，大家不要一味的觉得，但吃肉啊，包括吃一些甜品啊，因为会给我们带来愉悦感，是吧？就是可能大脑会分泌一些东西，但并不是你的身体，你的内脏需要的这些东西。 对， 大脑给你带来的这个愉悦感呢，最后会演变成为我们刚才说的太多了，它也消化不了，负荷不了这个问题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冬季进补，你都补对了吗？有一些保养品啊，保健品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中药材，可能你根本不太需要吃它，大家就不要随便乱吃，有可能会吃错吃坏。今天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点名几个非常重要在大家生活当中常听到的一些词，它是药材也有可能是中成药，不要吃，那个叉叉一定要画得很红很红，提示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微博可以来找到我们，像我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小胡医生来提问，我只能帮你们转达问题，有什么其他的聊的我们是可以聊一聊的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快来找我们吧。好，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说不要给你的胃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这个很有可能是你接下来一系列症状的外在反应的一个内在因素原因。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关照一下脾胃的问题吧，因为现在大家总是会说，哎呀，我脾胃很虚，很脆弱，这是真的吗？ 脾胃很脆弱，所以要补一下吗？ 对对对， 就是 我很虚啊，脾虚。 我们所谓的进补都是通过吃进去的嘛，那其实我们的脾胃负担是最大的，它工作量是最大的，我们所有东西吃进去需要脾胃的消化吸收，并且要把它们这些营养物质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所以它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的。所以如果你把脾胃真的坏掉了，它的运化功能不好不行，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它消化不了，反而会伤到脾胃。比如说我们说的进补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人参、阿胶、燕窝、鱼翅这些东西，那这些就很多了。但是有人稍微轻一点，牛羊肉吃的特别多，然后包括各种高蛋白的海鲜啊、高脂肪的这些东西也特别多。然后这些东西补益的结果超过了我们脾胃真正能消化、能运化的能力的时候，它就会滞留在身体里面。比较轻的状态呢，可能就是简单的消化不良，就是有口气啊、排便不好啊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时间长了，滞留就是留在胃里面的时间长了，然后大家又一直是这样吃的超过运化能力这样多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就是我干不动了，那我罢工，脾胃是这样的状态，它的运化能力慢慢慢慢越来越弱，然后你吃哪怕吃正常食物，就是好消化好吸收的，这时候它都不干活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继而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和感受吗？ 这时候你会开始出现胃痛了，就不光是胀气或者什么，它是持续的这种疼痛，或者说持续的，说吃可能喝点凉水都长肉，这种时候脾胃都已经坏掉了。 这个怎么办？就喝点凉水都长肉这个事儿，不是很多的减肥没有成功人士给自己找的一个体质方面的借口嘛。但其实有可能真的是你 已经伤到脾胃了， 就把脾胃弄伤了。这个脾胃伤到了，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多，就是给它造成的负担过大。 一个是多，一个是不当，就比如说 不对。 对，不对，比如在这个北京的这种干燥的环境下，大家很多人如果吃很多辣的，那很容易伤到胃阴，胃阴不足，它的消化的能力就会减弱。 但是这个弱的问题，很多人听完了以后啊，比方说小胡给我把个脉，说哎呀，我们最近脾胃有点弱，大家听完的第一反应就是哇，我身体不好，我身体很虚弱， 脾胃弱，你需要 快点来给我， 你需要给他减负。 对，大家千万不要把弱啊这个字儿瞬间的就等同于说他很需要再去补进去。 不是， 并不是，我们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给他减负。 对， 弱是说明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弱，这时候它能吃多少都就是它能消化吸收多少，你给它吃多少，就是不要给它过重的负担。 嗯， 是这个意思。 好的，但是啊，就大家弱的，我们说的这个有可能是，吃的太多，然后吃的又不对，造成的脾胃弱，这也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它弱的原因，对吗？只是说很多人是这样而已。 对 啊，依然回到我们第一条说的那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不管是出现了小胡医生说的啊，就是觉得胀啊，消化不了啊，然后可能排的也不通畅，你已经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应该找到医生。如果你已经进而说我已经是疼了，已经是疼痛，那你不是应该更应该找到医生吗？不是在一味的去补了，好不好？因为你很有可能绝大的部分的人他是因为你补过了没补对。我们回答一下上海鱼儿的问题，他说我知道橘子皮晒干了就是陈皮，是吗？ 不是。 好，首先第一步不是啊。第二是他说我现在我妈妈鲜橘子皮用来泡水，这可以吗？有什么功效吗？还是说不要多喝？ 不要不要，橘皮，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快点，现在就拿出小本记着，然后上面打一个很大的叉，然后送到妈妈面前。 橘子皮是橘子皮，然后陈皮是陈皮，是两种东西。 嗯， 陈皮是特定种类的，就橘子，然后它那个橘子是本身没有办法吃的，很酸很酸很酸很涩的那个味道，然后它然后特定的工艺在那里晾晒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才叫做陈皮。 那那个不太能吃的那个橘子， 我们普通拿回来的橘子容易存在一种问题，就是比如说它为了光泽打过蜡，或者是它是已经喷过一些什么外面表皮的农药啊什么的，其实你很难处理干净。它的功效其实最好不要用，还不如去医院直接药房买一点橘皮，没有多少钱，很便宜。 哦，就是不一定是要喝鲜橘子皮，我们去中药房买一点儿。 对，它至少那种是没有打过药的。 啊，买一点橘皮就可以了，也不要上来就买陈皮。陈皮不是你以为的说家里的橘子皮通过某种工艺然后加工放了很多年它就叫陈皮，不是这样的。 自己在家放是放不成陈皮的。 自己在家放啊。但是这个第一它有什么功效吗？因为他想问说可能他妈妈觉得泡一个鲜橘子皮可能会有点什么效果。 陈皮的功效是化痰的，然后也有点消食的作用，然后它的性质偏热一点，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你用不到。出现腹胀然后这些东西，并且你是因为吃凉的这些东西造成的，可以喝点陈皮。然后橘子皮呢它的效果就要更弱一点，力量更轻一点。 但是就是第一，如果你确保你买到的这个橘子它是没有打过农药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下，你泡一泡这橘子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对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还是要跟身体状态有关系， 你没有必要老喝 它，适不适合。 就是他如果真的喝鲜橘子皮，也第一你的身体未必需要它，第二他不是问了吗，是不是不能多喝，多喝可能也确实没有必要吧。 你如果嗓子又没有痰又不难受，没有必要。 好的，这个还是要依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这叫什么，怎么说呢，就并不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个摄入的东西啊。 对，任何一个东西它既然是中药，那它的偏性肯定要更重。 如果说妈妈现在我们这位听众的妈妈现在是把这个橘子皮当水喝，说啊我就觉得这样会对身体很好，那你就告诉她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了你说我去看过小胡医生了，小胡医生说让我在家泡点橘子皮那你喝一喝那可以，对吧？并不是你的身体现在需要它。而陈皮首先它不是我们说的普通的橘子皮放陈了，而它又有更大的一个药效在里面了，涉及到第一好不好，这是不是一个好的陈皮，第二是你需不需要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最近确实有朋友给了我很好的陈皮，然后我当时就跟小胡医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就说我需要喝吗？我什么时候喝呢？我到底一个什么频次喝呢？如果拿不准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大家好像觉得我就泡泡一个橘子皮能有什么副作用呢？ 对吧？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 但是你追求的是它的效果呀，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天天吃辣椒，或者天天吃一种稍微再平和一点，天天吃肉，只吃肉的话，这种情况下你身体是会产生影响的，会有反应的。 好，多喝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如果这位听众家里人只是说就是外面随便买来的这个橘子，我们也不建议啊，尽量的都不要去泡它啊，没有什么，最后泡出来全是什么辣呀什么的，农药呀什么的，对吧？吸出这些有害物质就不好啦，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给妈妈听，好不好？回放，然后呢，你也可以记录下一些重点的部分，然后提示他。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今天我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提到的几个人参、三七和安宫牛黄，哎，怎么样？这些东西你们家里边是不是都有？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就气不够啊，补补气，来，喝点人参，吃点人参。这也是错的。来，小胡医师告诉大家为什么是错的。 很多人一说到补，就是要吃人参嘛，人参是个补药，就是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人参它的性质确实是大补元气的，但补的是什么呢？元气是什么？元气是在我们人快 game over 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元气会慢慢的消散，慢慢消亡。会出现比如说出气多进气少，然后手脚冰凉，出很多汗，很粘稠的这种汗的情况，这个是元气在慢慢散失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马上熬上人参，然后给病人灌下去，可以把他这种漏的这种状态给他补上来，能挽救他的即将脱散的这种状态。 这是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说人参特别补啊？我现在回想啊，我开始有第一个概念觉得人参很补，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告诉我的，对吧？就是里边，因为他有一个角色，就是许仙那个角色也是给人啊神乎其神看看病啊什么的，就感觉啊不行了，就来个人参吊一下气，所以大家总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所以它是吊气的呀。 对对对，但是。普通人看电视剧哪会有这种想法啊？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不到那一个时刻，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平时没有用，比如说你如果说大出血啊，或者是身体特别虚，然后面色苍白，手脚冰凉，然后一直在出汗，马上要快不行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种方法，就是就单独一种人参，就只放人参，然后煮汤给他喝。这个在中药里面还叫一个名字，叫独参汤。这个时候是管用的，但是平时真的没有必要。 就除开这样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之外，我们其他99%的情况 自己千万不要擅自使用。 好，如果真的吃了喝了会怎么样呢？ 就火太旺，头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反而会更差。那平时比如说真正这个患者来门诊需要用到的时候，都是跟其他药物配在一起使用的，绝对不是单独的人参。 哦，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它很好，然后就觉得我吃它一定是没错的，就这是不对的。你也不需要，你日常状态下面是不太需要的。好的。这个我们深海鱼儿呢说好的，那就当调味道了。还是橘子皮那个问题啊，就是我很理解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觉得单喝白开水他是喝不下去，他才泡一点橘子皮。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说，你一定要回去跟家里人说的点在于，你这个橘子出处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就哪怕我们喝不同的茶叶，每一种茶叶适合不同的人的身体状态，这都有关系。 对，就是妈妈的身体是不是真的适合？就是把橘子皮当调味道的东西，我们这个也还是要考量一下，好不好？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继续的向我们的胡适运中医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第二条微博，就是今天的直播帖，我有写三七、人参、安宫牛黄，哎，这些大家啊很熟悉的药材药物是不是可以用？这一条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这个是人参啊，一个大家觉得啊好补啊， 我身体但凡有不舒服我都要补一补的时候就去吃它，这是很错误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是三七，这个呢我也很奇怪，其实我在我父母家里面也看到了三七粉啊，这个是到底是谁给他们提供的一个 也是 讯息， 不知道谁推起来的一个、一个事情、 嗯、 就是大家认为啊人参太补了，那我可不可以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啊，我用三七来预防一下心脑血管。嗯，三七呢其实本身是用来治疗各种出血跌打损伤这种的药物，但是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它具有调节免疫、抗氧化、抗衰老等等各种各样的功效， 嗯， 就把它奉为万能的神药，所以很多中老年就喜欢每天吃点，觉得我这样就能身体好了 啊，我这样就强身健体嘛， 嗯， 对吧，总是吃不坏的，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都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 是能吃坏的，就是我们药嘛、 嗯、 你要先确定它三七，你要承认它是药它不是食物， 嗯 嗯，所以它的作用要更强，它比食物的偏性更强，而且我们说但凡任何一个药单独的长期的吃它的效果会更强，就是吃不对，相当像同时来说，它如果吃不对，它的对身体的损伤会更大。 嗯， 是这样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吃三七？ 就真正存在淤血的人。 哦， 嗯， 这又是医生来判断的问题 了， 对，对吧？你的医生从来都没有建议过你，包括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至少都会有一年一次体检吧。你体检那个报告上面也完全没有呈现出你有淤血，说我们需要啊活血化瘀，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吃它，是一点都不需要吃，对吗？ 是的。 哦，好，不要吃了，回去要告诉我的爸妈。好，最后一个也是近几年莫名其妙就火起来的一个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是、首先要说它是急救药，也是刚刚跟人参一样，它如果单独用的话一定是要在很危险的时候才能用上，它绝对不是一个保健的药，不要说作为预防我提前给它吃上我就不得这个病了，是很危险的这样做。 就现代人很多时候觉得吃安宫牛黄可以预防什么呀， 预防中风啊， 比方说刚才那个三七粉嘛，很多老年人吃它可能觉得是增强免疫力、对吧、我跟你说增强免疫力这五个字儿真的是一个很万能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啊一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增强免疫力、很多人就会去买啊，然后就开始吃，还觉得说哎我只要坚持啊它一定有效果，不是这样的。三七粉刚才已经说过了，这安宫牛黄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嗯，大家觉得 就是预防中风，你这 吃完它就不会得心脑血管问题了，大家都会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安宫牛黄的寒性非常的重，特别的凉，所以它是治疗中医里面用于治疗热痹的一个药，就是热被气闭在身体里面透不出来导致的昏迷的症状，这个时候才要吃。 嗯嗯，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了，你肯定已经是就医了，对吧，你昏迷了嘛，都已经 是的， 一定是就医状态下才需要使用它，记住画重点的三个字，人家是急救药，你说你都什么症状都没有，身体倍儿棒，吃完玩香的状态 下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吃的药、 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或者是说中老年人比较容易被他的这个啊，我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误区到什么程度呀，他会以一个什么频次来吃这个， 有的人一年吃两次，有的人一年到大的节气都要吃到这种程度， 24天六个大节气四个大节气我都得吃一遍、是这样吗、哦，觉得季节交替了，尤其是比方说秋冬的时候， 季节交替其实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嗯、 但你的身体这种情况到底适不适合，是不是这种火特别旺的情况， 嗯， 要分清楚。 对，而且人家既然是急救药嘛，你没有到需要急救的时候，你就。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在节目最后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你说这些东西，它还是我们肯定是归在药品这个类别里面的。 嗯， 但是大家现在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的获取啊？如果它是个急救药的话，你不是应该医生给你开才可以吗？ 但现在大家可能。就推广的问题吧， 就是这个宣传方式的 宣传的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我们说中风脑梗这些问题出现的急救药不光恩公牛黄丸，还有很多比如说质保丹紫血丹，这些其实都很好用，但是大家完全都没有听说过。 对，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哎，是不是很多人在听节目说也是这种反应，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可能他并没有大力的去推广。 对，而且他治疗的是不同症状的这种中风。不是说所有中风我 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或者是一定会出一同一个。 不是说哪怕中风了之后我再给他恩公牛黄都是对的，这个时候都不一定，一定要医生来判断。 你心脑血管疾病它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到你身上之后呢，它变成一个病了，有病征了，它在你身上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对应的我们的这种急救药也好，保健药也好，它就会很细分。大家现在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用药误区就是，哎，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让我身体好啊，就是可以预防。然后刚才我说的什么提高免疫力，不要被这些药物的这种介绍的方式所迷惑，然后就贸然的拿来吃，都没有必要。尤其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三大类，人参、三七粉、安宫牛黄都不需要吃，各位都不需要，划重点，都不需要。好的，我们的萌妞在德国说胡医生真的是棒棒的。好了，就感觉今天胡医生来了很多迷妹迷弟啊。我们今天讲的也差不多了，胡医生还有什么最后需要补充的部分吗？还是你觉得今天我们其实都已经跟大家提示到了，小红叉都画的差不多了？ 就还说一句话吧，就是我们可能医生里面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黄救人无功，然后人参杀人无过，就是你生病了我给你人参，但是你因为人参的问题吃的不对 game over 了，然后大家认为你没有过错，这个大夫没有错，但是如果我给你用了就是大黄啊这种菌下的就是力量很大的药，然后大家会认为你没有功劳，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认为所有补都是对的。 对，这个我觉得小胡医生说出了自己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不能叫秘密，但是呢也是一个行业的误区，就是大家开始求助于医生的时候，你首先心态不要走入刚才小胡医生说的那两句的误区。有人说啊，我现在反正不是，你只要给我开补药肯定是对的啊，我肯定不会找你的麻烦。有可能不是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医生说啊，请不用吃补药啊，像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也不用吃，那个也不要吃，你也不要一下判断说，这个医生就是不好的啊，对我不好啊，不给我开补药，不对，我们任何的东西都是要对症。而且呢，我今天听完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代人最容易进入到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补嘛肯定是不会错的，所以呢就猛吃猛喝，然后最后造成的一定是一个淤在那儿了啊，你的脾胃也不和了。东西也消化不了了，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然后呢你产生这些症状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又觉得你更需要补，然后反而让医生给你开补药，千万不要。希望今天呢我们讲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大家至少可以建立起一个基础的，你现在的身体到底需不需要，需要哪些东西，基础的冬季进补的概念。但要再说一遍，我们刚才最后提到那三样，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啦，各位。如果很难说服你的爸妈，那就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吧。我们想办法让医生告诉他，然后让他相信，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深海鱼儿已经跟我们说了拜拜了，下周见。好的，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胡诗韵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要经常的来给我们画小叉叉，好不好？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大家老觉得对勾打的太多了，其实小红叉我们冷不丁的要给大家稍稍的画一下。稍后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我要休息了呢，下周一下午的3:18再见喽。